膨胀， 膨胀， 风浪， 风浪， 锋芒， 锋芒， 锋芒， 锋芒， 生长， 生长， 正常， 正常， 正当， 正当， 增长， 增长， 正忙， 正忙。